尽灰云，那季节叫做寂寞，背包塞满了家用，路就这样开始走，日不见太阳的暖，夜不见月光的蓝，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拥有遗憾。命运的安排，遵守自然的逻辑，谁都无法解谜底。哦，远离家乡，不胜唏嘘，幻化成秋叶。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家唯独在你身边。尽灰云，那季节叫做寂寞，背包塞满了家用，路就这样开始走，日不见太阳的暖，夜不见月光的蓝，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，留下只拥有遗憾。的逻辑，谁都无法解谜底。哦，远离家乡，不胜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家唯独在你身边，但愿陪你找回错遗失的永恒。当我开口，你却沉默，只剩一场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，家唯独在你。 王力宏的演唱《落叶归根》，在历史的链条上，清明节肩负了文化传承与变革的重任。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，更是让叶落归根成为一种身负众望的美德和灵魂的最终皈依。因此，无论你漂泊到哪里，家永远都是你的牵挂，祖先的墓地永远羁绊着你的脚步，你的心总是在无尽地张望着先人的所居之地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韩红家乡。对于世代繁衍的本地人，清明是一炷香、一捧土、一份哀思；而对于异乡人来说，清明这两个字就是对遥远的故土一抹淡淡的乡愁。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破了他的膝盖，他不管什么是伤害，也不懂什么叫未来，他只是静静的玩。夏天夜晚沿着海岸看灯光闪闪，踩着沙滩远方 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， 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清明节假期的唱片日历怎么去做，在记忆中搜寻了一些歌曲，觉得太过诗词化了， 便想到了这首比较流行的、认知度较高的《清明雨上》。虽然贵为 QQ 音乐三巨头之一的许嵩有一些非主流，但是这首歌写的总体来说还是很应景的。 长头出晓，日照西桥，云自遥。 许嵩的出道和普通的音乐人不一样，他先把自己录制的音乐放到网络上后才红起来的，很多人就会冠以网络歌手。再加上网络歌手确实出现了一大批非主流的歌手，许嵩个人感觉是躺枪了。在我看来，他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网络歌手。清明雨上，在这首歌里，许嵩大量运用了中国民族乐器，揉进了 hiphop 古典、电钢琴等等现代元素，而多重的弦乐运用也是恰到好处。歌曲的旋律线起伏跌宕，大气磅礴，但美中不足的是演唱的难度颇高，传唱度想必也会受到影响。歌词悼念爱人的复古凄婉绝美，从许嵩的声线中缓缓地流淌出，确实能够感受得到哀伤。南方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雨上天堂，雨下人间。许嵩的一首歌曲《清明雨上》写了一个节日，一场雨，而这场雨却恰到好处地将死者与生者、天堂与人间这两个并不相干的人与地方联系在一起。雨滴仿佛是死者与生者联系的桥梁，又将生者拉回当年的美好，着实让人感伤与叹息。周杰伦的中国风是宫廷的，有传统的气息，而作为安徽人的许嵩，他的中国风是江南的，有梅雨的味道。在歌曲当中有这么一句歌词，给作为来自家乡安徽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说的是东瓶西镜放。这是安徽古建筑的习俗，客厅的东部放瓶子，西边放镜子，意为终生平静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细细品味一下这首歌曲，许嵩《清明雨上》。 西桥云自遥，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衣角。木雕流金岁月涟漪，七年前风雨，因为我今生挥毫只为你。雨打湿了眼眶，年年已经盼归堂，怕不觉泪已拆两行。我在人间彷徨，寻不到你的天堂，东瓶西镜放，恨不能遗忘。又是清明雨上，这句寄到你身旁，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。远方幽静悄然空灵，声声催天雨，卷卷心事说给自己听。月影重重，烟火几重，烛花儿红，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。雨打湿了眼眶，年年已经盼归堂，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。我在人间彷徨，寻不到你的天堂，东瓶西镜放，恨不能遗忘。又是清明雨上，这句寄到你身旁， 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，在人间彷徨，寻不到你的天堂，东瓶西镜方恨不能遗忘，又是清明雨声，这句寄到你身旁，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

自卑隐忍的忍不住伤心，当我又想起你，是我躲避不及的原因，总以为可以否定你的爱情， 总是在生活中一路奔波，而总是忘了停下来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，陪伴身边的人。偶然一瞬间会突然发现，年轻的父母不知何时已两鬓斑白，时光的风吹得我们越长越高，却吹得他们越发苍老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在死亡面前我们总是无能为力。清明祭奠已故的亲人，以示寄托哀思告慰亡灵。面对逝者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懂得珍惜生命，善待他人，孝对至亲，学会感恩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。对父母来说，最好的报答就是陪伴，多打打电话，常回家看看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，请选管家帮。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管家式服务，让您家庭后顾无忧。咨询电话95081。 轻旅行，慢生活，烟花三月下江南，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，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，依山傍水，

的光景，手里的那一张戒指，我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街灯下的橱窗，有一种落寞的温暖，纠结在玻璃上，画着你的模样，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转弯，不知要去哪个地方，鸟居的电视墙，到底有谁在看？白杨木影子被拉长，像我对你的思念道不完，原来我从城市的小巷，雨下一整晚，街道的天灯。 难过是很遥远的事情，相思算什么，叫无人在意，醉卧不夜城，踌躇霓虹，酒杯中好一片蓝蓝风景，最肯忘却故人事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害怕人看清，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，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害怕人看清，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，最肯忘却不认识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害怕人看清，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，烟花拥着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能不能由我来陪？爱

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，我不喜欢你怀疑，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，谋杀了爱情。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明白，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怕你下了一整天雨。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明白，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。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明白， 要那么的密集，可以每一秒钟都连在一起。你问我爱不爱你，这个不是个问题。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，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。我们就试试看，各走各的路。结果，这个只是个短短的度假，别搞得那么复杂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？ 与其说清明节是祭祀扫墓的日子，不如说其深意是珍惜，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孝顺父母，善待妻儿，爱惜身体。人们总是失去后才懂得，但人生真的没有那么多如果。设想我们的生命仅剩三天，那我们会留有哪些遗憾呢？还没有带父母来一次旅行，还没有花很多的时间陪陪家人，还有没来及实现的梦想，枕边的书还没有看完，还没好好欣赏满园的花开，还没有吃够老婆做的饭等等。其实生活的美好无处不在，只是需要一颗懂得珍惜的心灵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，珍惜与感恩便是对生命最好的报答。 我说你呀你，可知流水飞舞尽，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。就在这花好月圆月，两心相爱心相悦，在这花好月圆月，有情人儿成双对。我说你呀你，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，比翼双双飞。 明月几时有， 明月几时有， 把酒问蜻蜓， 把酒问蜻蜓， 不知天上 爱这花花月月夜，两心相爱心相悦，在这花花月月夜，有情人儿成双对。我说你呀你，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，比翼双双飞。 就算了解而分离， 唯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